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华夏5000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节目主讲人徐桂英，女，汉族，出生于1939年，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为中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中医传承医学一脉分支，继传统中医诊法和中药制法以及众多行之有效的经方、验方、三脉论治，自成一派。传承中医三脉论治，简为6字真言：三脉通，百病无。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医讲学《三脉通，百病无》专题讲义，敬请收听。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咱们经常说呀，这生命啊在于运动。但是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现在是人老骨先衰。怎么说这话呢？比如说咱们大部分的老年朋友，咱说一个折中点的年龄段，就说一个60岁吧，啊，60岁的老年朋友，很多人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有骨关节的病了。很多人说，哎呦，我有沉僵啊，早上起来僵在那儿动不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天要是一亮啊，闹钟一响，好家伙，一翻身咱就起来了，赶紧洗洗刷刷的5分钟咱就能出门。现在呢，甭说5分钟了，我们有些老同志啊，给你50分钟，哎，50分钟过去了，您可能还跟那个床边坐着呢。那大伙儿问为什么呀？因为睡了一晚上起来，人的这个手啊，还有膝关节、髋关节以及脊柱关节，哎，就像是被那个502胶水给粘住了，就那么一样僵着，僵硬了，动弹不了了。然后跟那儿呢晃啊晃啊，搓呀揉啊，缓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嗯， 咱们再比如说啊，这个肩周炎，咱们很多年轻人呐，总嫌家里的老人不好好的收拾收拾自个儿，头发呢也不梳梳好，脸呢也洗不干净。但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理解大家伙儿，因为我知道 绝大多数的老人他不是不想把自个儿收拾利索啊，因为他做不到。 嗯， 像有那个肩周炎的老人，你说让他梳个头，哎，洗个脸，刷个牙，就这类简单的动作，但是你得抬高手臂吧，你来回刷来回洗，你的胳膊得活动吧，对于他来说就太难了。稍稍的把这个手臂抬高点儿，那肩膀啊胳膊肘子，哎呦，出现了刀割样的感觉，甚至有的人就哎呦哇呀撕裂般的那种疼痛。 嗯， 有的再严重点呢，把这个脖子颈项这儿也给牵扯到了，一喊老刘啊，好家伙，一回头整个人都转过去了啊。有些朋友说这可是怎么办呢，肩膀疼，脖子疼，手肘子跟着一起疼。我认识一个得了肩周炎的患者，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徐大夫啊，我自打得了肩周炎呢，我这十来年我没穿过套头衫。哎，可能大伙就问怎么了，十来年没穿过套头的。他真是这样，他所有的衣服全是开衫啊。为什么呀？因为他这胳膊抬不起来。 嗯， 他自个儿穿不了。你说你这个孩子再孝顺，他也不能天天伺候你穿衣服呀。那再有，有颈椎病的人，他这个脖子，哎呦，不管什么时候，他就感觉这脖子僵硬，疼痛，有的时候真不敢往前头伸，就是左边晃晃，右边晃晃，他也难受。你让他看看两边两侧，他就不能转头看，直接给你个啊180度的转身往后看，旁边就是90度的转身往旁边看。而且很多的老年人他有那个眩晕症啊，就是经常头晕呢。那么其实有些个眩晕症他真的就是颈椎病给带出来的。 嗯， 再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老胳膊老腿啊，膝关节的关节炎，叫什么呢，退化性的膝关节炎。一开始他可能觉着啊，这个膝关节有点酸疼，或者平时不酸疼，只是在上楼下楼的时候感觉到有点不得劲儿或者疼痛。但是慢慢的，哎，你就会发现这关节怎么肿了，胀了，哎呦，积水了啊，这下子你的活动受到障碍了吧，走道没法走了啊，站着都疼。那么如果再严重点呢，关节它就变形，这会儿咱们的行动那就更加困难。当然还有一些老朋友啊，有什么痛风啊，尿酸高得不得了啊，骨质疏松啊，之前都不懂，摔了一跤以后不能打钢钉了，这一查骨质疏松了。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啊，那当然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就更不用说了，疼的那就动不了啊。总之啊，这个骨病实实在在的给咱们这些老年人呐，给咱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它是属于那种无穷无尽的，你想睡它疼啊，疼得你睡不着，你不至于每天都靠止疼片过日子吧。那我想问问大伙儿，大家想过没有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请大家回答呀。可能有不少的老同志就说了，这不年纪大了吗，骨骼里缺少钙了呗啊，这筋骨的它就跟着退化了呗。那我说啊，这钙内钙这广告打的可是不少，是不是？ 嗯， 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同志们，你们少买了吗？少吃了吗？啊，大伙儿说没少买，没少吃，国内的吃到国外的，实在不行还打钙针，对不对？ 那我跟大伙儿说，我公爹他一辈子也没吃过钙片儿，哎，他在临终前的一两年还能亲自上山采药。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骨病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这个钙的问题啊。 对呀，咱们今天呢就是要琢磨琢磨问题在哪儿。其实呢，哎，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咱们的三脉上。 嗯， 人呢他活三脉，你这三脉通他百病无啊。那筋骨的这个环节啊，你筋骨疼啊，骨病啊，骨关节呀，啊，是不是连着筋带着骨的，它坏就坏在哪儿呢？坏在咱们的经脉上。因为咱们这个经脉它循行分布大多呢是起始于人的四肢的末端。这句话大伙儿听明白没有啊？我们的经脉它的分布起始于我们的四肢的末端。那么它结聚于什么地方呢？它结聚于在咱们的关节还有骨骼部。然后它走向什么地方呢？走向人的躯干跟头面。那么这个经脉啊，它具有约束骨骼屈伸关节维持咱们人体正常运动功能的作用。那当咱们的经脉因为一些个毒或者是瘀或者是虚它发生了阻滞，那自然这个反应就会反映到咱们的筋骨上关节上。你看毒虚瘀它堵在你肩关节这个位置了，那你自然它就会得肩周炎。要是堵在颈椎了，那自然咱就得颈椎病。 嗯， 那要是堵在腰了，那不就得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脱啊。所以大伙儿看看，咱们很多人都觉得肩颈啊不舒服啊，这个病我们称之为叫颈肩综合症。有的人呢腰不舒服，那这些朋友都干嘛呢？去做推拿啊。哎，那些瞎摁的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说说真正的中医推拿。真正的中医推拿它是在干什么呢？它把你经脉里的瘀阻给你揉散，让你的经脉顺畅。你这个人的经脉你顺畅了，那你自然你就轻松了，你就不疼，你也就不僵了。而咱们开经脉的这个方法也是同样的原理，你通过这个开经脉的把你经脉里的这个毒啊还有瘀啊还有虚啊都给它拍出来了，让你这个经脉这下子顺畅了，那你说这个疼痛是不是自然的它就缓解了？ 嗯， 啊，不用花钱，不用吃药，练一遍，每天练一遍十分钟，轻轻松松的就能实现骨正筋柔。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了69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跟我公爹呀接诊了一位患者，姓姜。 嗯， 来的时候呢慌慌张张的来了，就跟我公爹说，大夫啊大夫啊，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了东西了。那我公爹就问他呀，你为什么会这么怀疑呢？他就说自己最近呢、经常的一站起来就跟那个坐船一样，头晕的站都站不稳，不光是头晕站不稳，常常的恶心想吐，吃东西呢又觉得噎得慌，又觉得咽不下去，已经找过好几个大夫瞧病了，可是都没瞧好。他就说呀，再治不好他就准备上北京去治了。当时我公爹仔细的看了看他，就说，您呢戴个眼镜像是文化人，应该不是农民吧， 哎，他特别骄傲的就说，当然了，我可是个会计。我公爹一听，我公爹笑了。 嗯， 我看我公爹一笑，我就大概也明白了。 怎么回事啊？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呀，工人、农民是占大多数。 嗯， 会计不多。一个会计都得给好多个生产队算账，经常得伏案打算盘，一打呢就是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所以这个人呢，他压根儿不是什么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应该就是那个颈椎病啊引起的眩晕。 哦， 还果不其然，我公爹默不作声的站到了他的身后。哎，他一看我公爹跑他身后去了，他就下意识的就转个头。哎，大夫，你在我身后干什么？他得转头。结果他这一转头呢，就听到他那个脖子嘎嘣响了一下。哎呦，给他疼得呲牙咧嘴的。 嗯， 就这一个动作就印证了我们的想法。所以我公爹就跟他讲，你这病啊，长期低头工作，你颈部的气血流通不畅，时间长了呢，就形成了瘀滞，这瘀滞呢就堵塞了你颈部的经脉，导致了你得这个颈椎病。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他就说，哎，那我的确是脖子发僵，我还以为呀是眩晕造成的呢。 嗯， 还原来呢是脖子把这个头呢给连累了。 嗯，找到病根了。 是，他原来以为头把脖子给连累了啊，倒过来了。那么后来我公爹呢就说，你这病啊好治，不用吃药就能好。 哦， 他一听急了，他就跟我公爹说，他说，大夫，我不差钱儿，您有什么好药您尽管的给我用。我公爹说，这剂药呢，你有钱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嗯，什么好药啊？ 说完呢，就让这位患者啊，这位江先生，一步一步的跟着我公爹呢，就学习开经脉的功法。 哦， 而且还特别的嘱咐他，这个肘窝，你要多拍打49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肘窝是咱们小肠经必经的毒窝，而小肠经呢是起于颈椎，它管理颈椎，小肠经它堵塞了，咱们的颈椎呢这才出现了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大伙儿呢去一些不正规的地儿去推拿，你推拿你还得花钱呢啊，您说自个儿颈椎疼，推拿师呢就在你的颈椎部位或者是后背的膀胱经那儿拼了命的给你摁，摁再久它也不起什么作用。那你说它连真正的负责你颈椎的经脉都没找着，那对你这个病的治疗能起作用吗？ 嗯， 那当时这个江会计啊听了我公爹的话，他呢每天的工作之余他就坚持开经脉。过了没几天吧，哎呦，他这个肘窝的紫砂就全出来了。哎，奇了怪了，眩晕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那么又过了些日子，他的脑袋也能灵活的转动了。 嗯， 后来这个江会计啊继续当了很多年的会计，他这个颈椎病也没有复发。 哦， 而且年近70的时候他依然是筋骨强健啊，这其实呢就是他的经脉始终保持畅通这个状态他所得到的收获。 嗯，也就是经脉通了，骨病自然就好了。嗯， 所以说骨正筋柔啊。 嗯， 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一点，咱们练习开经脉拍八虚，也就是我说的8个毒窝的时候，您这个手掌 一定要是手指自然的弯曲，您握成一个空心掌。为什么呀？因为咱们的手上有气，咱们把手握成空心掌，就能把这个气呀给它聚合，给咱们的经脉一个推动力，推动经脉的疏通。不信的话，大伙儿可以试试。你如果说你肩膀疼，你拿一个小木锤，你去敲打，其实是没有用空心掌敲打有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小木锤它没有气，它给不了你经脉一个推动力。当然我讲的这些个东西啊，虽然呢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啊，有人说了，这是大不了的，都是一些小事儿，但是它这里边呢蕴含了深奥的中医道理，大家伙儿呢一定不要忽视。所以我跟大伙儿说，你们学习开经脉一定要按照要求，包括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哪一项的小细节都不能忽略。那咱们说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咱们老年人呐，有的是晚年的娱乐方式啊，跟朋友喝喝茶啊，遛遛弯儿，跳跳广场舞，爬个山，旅个游什么的，多好啊。但是很多人呢，因为被这个骨病啊给耽误了，他上楼下楼都费劲儿，还说什么爬山旅游啊。哎，我记得那个前些年这个广场舞刚刚兴起，每天晚上只要是个空地儿，都有一群老年朋友聚集在那儿，放着曲儿跳着舞，多好啊，又能交朋友又能锻炼身体。我有一个小我十来岁的堂妹叫徐桂兰，那个时候也是对广场舞啊痴迷的不行，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就是厂子里的文艺骨干，这可算是能发挥余热了。这每天晚上吃了饭，这碗筷一收，就招呼那些老姐妹啊一起去跳舞了。后来有一次啊，我们几个姐妹一起吃饭，她最后到的，一来呀气鼓鼓的就坐下来，而她老伴儿也是我的妹夫啊堂妹夫啊没跟着一块儿来。我就问她呀，我说怎么了妹夫呢？她不吱声，跟那儿生闷气。等这个饭都快吃完了，她才告诉我们说她跟她老伴儿吵架了。当时我们几姐妹啊都很意外，因为我这个堂妹跟她老伴儿的关系那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这么些年意见不合的事儿都少有，就甭说这个吵架了。后来呢她就跟我们说，她老伴儿责怪她每天都出去跳舞，也不照看家里。说实话啊，当时我们一听啊，这不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吗？也都没放在心上。结果呢，没过几天，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我堂妹家看看，说那两口子快打起来了。这我一听事儿大了，立马赶了过去。到了他们家，一进去，果然呢，盘子碗碎了一地，俩人吵得不可开交。见我来了，我妹夫就说，桂英你给评评理，他自打跳上这个广场舞以后，这心思压根儿不在家里，天天白天去活动中心练习，晚上就去广场上跳，这屋里什么活都不干。那我堂妹就说，家务活不是一直都你干了吗？你都干了几十年了，你现在挑我毛病了。我妹夫又说，他跳跳也就算了，回来总该跟我说说话吧。好家伙， 天天捧着个手机跟那舞蹈队里那些老头打电话，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话。我堂妹的脸呐，气得通红，她就说了，我是舞蹈队骨干，队里那么多事儿我都得安排。妹夫就说，是，就你能耐多大一官啊。当时我听到这儿啊，我就笑了，我算是听出来了，我妹夫啊就是觉着我堂妹对他的关注太少了，这心里啊他窝着火呢。我就跟他说，我记得你当年呢，就是因为厂里的文艺汇演你才认识的我堂妹，这跳跳广场舞啊挺好的，你就陪着他一起去跳呗，俩人相处一辈子了，别老了老了反而没共同语言了。我这妹夫一听这话不吱声了。我堂妹呀，这才告诉我，她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说为什么不能啊？因为她有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呢已经压迫到坐骨神经，这腰啊腿呀时不时的就疼痛起来，而且他这个疼痛感是从腰部沿着下肢后侧顺着这踝窝往下放射到小脚趾头，哎，有的时候走路啊坐立啊他都吃力，要是稍微受点累他就腰疼，那就更别说去跳舞了。 嗯， 那我就问他，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他说你前阵子全国各地跑，忙着开学术交流会，我就没好麻烦你，而且这期间我也带他到处去治疗过了，中医啊西医啊理疗啊针灸啊我们都试过了，也就是能够稍微缓解个一两天吧，隔几天呢他又犯病了。我叹了一口气说，嗨，我说你们呐，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呢，这病他能拖吗？ 嗯， 说完之后我就给我妹夫看诊，我就发现他面部啊肾区是淡黑无光，舌根无苔，肝脉弦，尺脉弱。那咱们说肾区淡黑无光，舌根属肾，舌根无苔，舌苔脱落，其实呢都是肾精虚损的表现。 嗯， 那中医上讲肝主藏血，那肝脉弦乃血瘀之象，尺脉弱，那么就再次的佐证了肾虚。那肾虚日久就会损害督脉，所以呢劳累以后就会腰疼，而且它的疼痛感是从腰部沿着下肢的后侧向下放射到小脚趾头，这条路径呢其实就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的路线。好，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那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肾虚血瘀导致的督脉不通，瘀阻了膀胱经，它就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呢我就再给它通督脉活血方上给他加味儿，给他开了黄芪18克，当归9克，丹参9克，杜仲15克，墨药6克，地龙9克，苏木9克，泽兰叶9克，枸杞30克，鹿角片18克，威灵仙15克，羌活9克，独活15克，炙甘草6克。这个方子当中的黄芪、当归、丹参是益气活血的，墨药、苏木、泽兰叶、地龙是化瘀通络止疼的，杜仲呢是补肝肾的、强筋骨的，我重用了枸杞、鹿角片来通它的督脉，这里边呢又加了羌活、独活、威灵仙，专入膀胱经 而捐痹止痛。这药方呢，其实呢就是本着通气脉、血脉、经脉的原则开的。但是因为呢它这个经脉不通啊，年头太长了，所以呢我又教了它开经脉的方法来加强疗效。功法跟汤药配合，之后它的肾区暗黑已经转为红润，再练了半个月，腰疼明显的减轻，下肢的放射性的疼痛消失了。后来过了俩月吧，我给他打电话，想询问询问他的病情。结果呢，电话那头的音乐声啊，是震耳欲聋啊。他就在电话里大声吼：“啊，没事了，没啥事了，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跟桂兰跳广场舞呢。”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也就是说这腰疼就好了。 是啊， 能陪着老伴跳广场舞了。 是是是。大家看啊，这个呢才是咱们应该享受的老年生活。所以啊，大家想要骨骼健康，想要正常的运动，不想被这个骨病疼痛所困扰，你就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学习开三脉的方法。你每天在家里练习10分钟，你得持之以恒，那就能实现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你脏腑安，经脉通呢那是寿延年。有这么好的方法，大家伙何必花钱遭那些个罪呢？而且呢在治疗方面还走了不少的冤枉路。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提醒啊，这不花钱的开三脉的方法，如果大家想要学习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是辽宁省丹东市吊王霞，70岁，我想才艺是支持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逶迤腾细浪，无猛磅礴走泥丸，金沙水畔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系岷山千里雪，山君过后尽开颜。我感谢徐主任在这同一的道路上像长征一样艰难险阻，把传承精神传给我们。 谢谢，非常感谢阿姨的精彩的表演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才艺展示的朋友。 我是吉林省四平市的，我叫刘树范，我今年70岁，我想唱歌，唱个感恩歌啊、感恩主任。 那接下来就请开始您的才艺。 感恩每一岁多，他把我来滋养。感恩每一枝花朵，他带给我芬芳。感恩每一朵白云，编织了我的梦想。感恩每一缕阳光，托起了我的希望。感恩啊感恩，感恩的心多么虔诚。感恩啊感恩，感恩的歌用心吟唱。我祝福徐主任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带着我们永远走下去。 谢谢，非常感谢阿姨的祝福，同样也要祝福您哈、啊，能够呢在徐主任的帮助之下呢，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同样啊，也为您提供开元散一盒。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可给你打过电话挺不容易的。 是是，咱通电话确实不容易。 挺不容易的。我是锦州的。 您告诉我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76了。 76了，您除了这个尿血呀、啊、在您身上还有什么病啊？ 风湿。 哦，还有风湿。 还有心脏心率过速。 还有心动过速啊，您这心 脏。我纺织厂上班的，锦州纺织厂上班的，不累的吗？这一辈子累坏了，孩子也多。 啊、嗯、您这个是风心病吧、嗯、风湿性心脏病了、嗯、是不是啊？ 对对对。 啊。 听你小声音听说皮桂英老师，我也姓徐，我说我跟一家保证有缘。 哦， 我说这回我能治好。 咱们都姓徐。 开始开这个汤药。 嗯。 汤药开一回，完又开一回。 嗯。 我用这药太好了。 用那药太好了。 我就宣传老师这个真是真药，前我都上保健药。 嗯嗯。 买老鼻子。 嗯。 买10年保健药啊。 得上当了是不是？ 我20来万了。 嗯。 我把钱都花那上了，把我整的。 嗯。 就是在这免费在那了，到最后呢，自个身体也没弄好。 嗯嗯， 就是把保健药停了以后，完了就开始肾结石。 嗯， 那可挺邪乎，大夫说那都3.3了，就是中期了。 哦， 嗯、啊，都念尿血。嗯， 您这个病啊，又是关节的问题 啊， 又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又是肾结石尿血的问题。这个在咱们中医上讲呢，叫胸痹，叫痹症。还叫什么呢、 啊、 以气虚血瘀。那您这个病呢，我告诉你啊，我经常讲中医它处处是方法。那么现在呢旁庆之际啊，我呢又把我一个好东西又告诉大伙了，就是开三脉的方法。它呢不花钱，咱们老年人呢有的是时间，咱空了，咱在这个空的时间呢，咱把这个开三脉的您做一做。您做了之后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尿血呀啊，肾结石啊，包括你这个心悸呀 啊心动过速啊等等风湿骨病，它都能好 啊。 像您这个风湿骨病，我们管它叫痹症。那么这个痹症呢，实际上呢就是你的经脉太淤堵了，经脉淤堵了。如果说您能把这个开经脉的把它学会了，那你的骨关节它就没那么疼，你这个走路啊，那的腿脚它就不沉，知道不？哎，但是呢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呢您得去学。像您这个年纪啊，咱说了，人老了老了，身体当中的淤啊毒啊虚啊它有不少在身体当中，您现在不是药正在吃着吗？再把这个开三脉的带着啊，人的元阳之气它走12正经，你把这些脉都给开了，它通了，你不就好了吗？ 嗯， 对不对呀、啊、 好 啊， 对，这徐先生太好了、 啊、听明白。 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我可谢你了，我以后看你去啊。 好嘞好嘞。 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哎， 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大夫。 哎，你好。 谢谢你呀，可盼着你了。 啊啊，有什么问题、 啊、我等了一个多月了，急的我。 啊， 我跟你韩永儿通上话了 啊， 我这叫着特别高兴哦， 特别高兴。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65。 65哪儿不舒服啊？ 我是2012年得的是胃生下起来得的胃出血。 嗯， 胃出血性是胃炎，食管炎。 嗯嗯， 上医院小六，俩月，就是这吃俩月的药，就慢慢的养着。 嗯， 养着好了不？可没好完全。 嗯， 没好完全，我这好了不？就是，这从这得了胃，这割了板完上跟消毒的补补呗，都是冒凉气。 嗯。 你看夏天看见的电视害怕， 嗯， 老冒凉气 。 你自己坐下， 嗯， 你走道干活干体力活没事，自坐下回去躺下， 嗯， 你盖着五个被窝都不行，都冒凉气。 嗯， 冒凉气，我这吃饭上个不，这吃什么都不香，看见什么都不香，又是硬吃，吃了也没吃， 嗯。 现在吧，我弟弟活儿推重。我两个劲儿都有腰椎的，我一边生着气，我要干体力活去。 嗯， 我这又排出来的是腰椎，我这个腰吧，它呼呼呼呼冒火。 嗯，冒火腰里。嗯， 它烧的慌，这不，我们今天难磨磨了七回了，还是不管事。 嗯， 我老盼着这个跟徐大夫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磨的说是什么一什么你俩字儿没记住，什么阳虚？他说 啊， 肯定是脾胃虚。 啊，阳虚呢，这个人呢是怕冷。除了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个胃出血呀、胃炎呢，膝盖到小肚子凉啊、冒凉气儿啊，和后边这个腰觉着热呀，还有别的？ 对，发热。 还有什么不舒服？ 还有脑袋嗡嗡，我有点抑郁症的，我都害怕，我老老烦。赶紧听你的不，我都心里痛快点，因为说你说没有瞧不了的病。 嗯，是啊，没有瞧不了的病啊。咱们有。 啊，我这脑袋嗡嗡嗡嗡响，黑夜是躺下嗡嗡响，因为我有压力忒大。 有没有抑郁症？您得找大夫来瞧病，知道不？啊，这个抑郁症呢，不是说咱自个儿说有他就有的，啊，压力呢，我跟你说，没有人没有压力。咱们现在社会上所有的人他都有压力啊，你说这个抑郁症啊，其实呢在我来讲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冒。哎，对呀，我就这么说的，甭把自己当成什么治不好的病啊，其实就是咱的心眼儿它小了。 对对对， 心眼儿小了，这个那针鼻那么大小的那个心眼儿，一天到晚琢磨事儿，咱把这个事儿说开了，咱不琢磨了，这就行了。 哦， 要是真的抑郁症，你问我要个小方法，我就给你说三个步，治疗抑郁症。你对今天不生气，今天任何在眼前的事儿不生气，那么你对昨天不后悔，昨天是翻篇了，过去了，过就过了。对不对？已经做的事儿，他已经这样了。你说你这锅饭做糊了，你今天后悔，那已经糊了，不后悔。还有一个，明天没到，对明天的事儿不担心，明天到了，明天再说。咱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遇到困难了，咱不生气，不着急。咱要是生气了，咱就数一二三四，数到三十，数到三十，你想想这个火还发不发了？没准就不发火了。所以呢，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医治病啊，分两步走，一步是治病，一步是治心。只要你的心放宽了，放开了，你的医药费它就少，甚至可以一年到头不用医药费，因为你不琢磨事儿，你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啊，这就我今天要跟你说的第一个治病的方法。第二， 我一听你这个节目，心宽多了。 是啊。第二，咱们就得吃点药了，治病肯定得吃药，对不对？ 嗯，对。 您别说您这个胃出血好了好了，其实胃出血它怎么会出血啊？那肯定是胃黏膜哪个地方溃疡了，破了，它才能出血。不破它能出血吗？暂时性的不出血，是养着的，但不能保证它完全好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呢，啊，脾胃不好，人的气血就不和呀，对不对？所以您这个情况呢， 嗯， 还得治，治呢也两个方法。 得治。 第一个方法呢，这个中药店里有卖那个艾灸的，艾灸的灸条， 啊，拿这个艾灸的灸条呢，把自己的肚脐眼周围呀、啊，啊，神阙穴这个肚脐眼周围给灸一灸，灸个半个小时啊，这个肚脐眼这附近这一圈灸一灸、啊。第二个呢，要开点口服药吃一吃，调理调理，啊， 嗯， 这个调理呢，我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症，有点肝肾阴虚，有点后背热呢，是虚热内扰导致的，这个腰部觉得特别烫啊，还有脾胃不是最好啊， 嗯， 根据你这些的情况，我给你开副中药。您这个药里头呢是枸杞子12克，女贞子9克，汉莲草10克，地骨皮10克，熟地黄12克，鳖甲20克，桑寄生10克，茯苓12克，炒白术12克，党参12克，鸡内金这调味的20克，砂仁5克，木香6克，炙甘草6克。您这个药里头，枸杞子、女贞子、汉莲草、桑寄生、熟地黄，给你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关节呀、啊滋补肝肾为君药，地骨皮还有鳖甲给你这个清退你的虚热，后背后腰那热，这是虚热， 嗯， 把这个虚热给你清了。茯苓炒白术党参给你补气健脾为佐药，那么鸡内金、砂仁、木香、炙甘草帮你消食和胃为使药，君臣佐使配伍，好吗？好，我们就 太棒了， 谢谢谢谢、嗯、啊，就说到这儿， 谢谢， 再见。 就这么着吧。 嗯，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这是徐大姐，你好啊。 哎，你好。 啊，我今天和你通话，我今天表示高兴 啊，特别高兴 啊, 啊，什么事儿让您那么高兴啊？ 啊，我今天就是我今年六十来岁了 啊，60多岁。 我首先表示和徐主任这今天沟通，这一天不是离院的吧？在电波中为百姓服务疾苦、 嗯， 我深深表示感谢吧。 嗯、 今天和徐大姐这样艺术高超。和艺术精湛直接通话，我表示万分的激动和自豪，感谢徐主任吧，徐大姐、 嗯、不用谢我。是身体上哪出问题了？ 啊，我以前的这个病，我已经今年六十来岁了。 嗯， 六十来岁，我以前就是叫常年腹泻。 哦， 都是来哪儿吃药，乱七八糟，来哪儿找着知名的大夫也没有。 嗯， 这个可以是无形当中在节目中可听到你的讲座了，我就有点见我了、 嗯、 我去看一看，闻香养吃你以后，他没有什么感觉、 嗯， 我有点泄气和放弃了。 嗯， 现在一点一点要大肚子有点成型了，有点改善了。 嗯嗯，原先一直是拉是吗？ 对。 啊，那你拉了多少年了？ 那我今年已经都34年了。 拉了30来年了。 啊，在哪找什么大夫？知名的大夫医生也没有，也没有治疗我这个对我这病也看不出来，到医院呢，我这病也不当上回事儿，住院呢也住不了，也不是住院的病，就是回来就是干早睡。 啊，对，这病也够不上住院。 我用药之前，我用了各个药吃了，汤药啊、西药啊、中药就，中成药我都吃老了，吃老了年头了，也能吃的脸都发黑，都变色了，但是没有对症的药。 啊，一吃。 没找着这个好的医生和这大夫，我搁电话中和他。看，知道你这种大夫医术高超，可以在电波中和家和你说，我救了我的命了。 我就是问问您呢，您在没有用之前，您体重多少？ 我没用之前体重也就90多斤，不到100斤。现在马上体重增加了，现在马上就110多斤了。 现在110多斤了。 啊。 哇，原来是90斤左右，那您这个拉了几十年？其实呢，就是您的脾胃功能下降了，您的肠功能也下降了。它为什么下降啊？其实就是它不通了，啊， 那它不通了，您这个功能下降了，而且您这个胃几十年下来它不吸收了。无论你之前吃的什么药，你西药也好，你喝汤药也好，它对你这个病的效果是缓慢的不得了。我讲的这个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提升人的元阳之气，打通你的气脉、血脉、经脉。这个气血经脉它包括了你的什么呢？你的大肠经、你的胃经、你的脾经，还有你的肾经。这些经脉都打通了以后，而且这个药呢，它是你的小肠直接吸收，所以你看小肠吸收营养了，您这个病是够重的。您半拉月还没效果，说明你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您这个人的元阳之气是严重不足了，平时是不是手脚冰凉啊？ 对呀、 啊、你看现在有热乎气儿没有？ 有，现在行了，现在都改善不少啊。 啊，可能隔壁邻居都要不认识你了吧，胖了这么一圈啊。 对， 是不是人年轻了，胖了这么一圈？ 对，现在马上和以前的症状气脉那个各方面完全都不一样了。 现在有点后悔没早几十年吃这个药，对不对啊？ 啊， 你看受了30多年的罪。好了，咱们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呢，主要打通了你的气脉、血脉、经脉，现在这情况不错呀。啊，不错呢，您这样子啊，这个药呢是从内部调理你的元阳之气。我建议你呢再学一下我这两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开三脉的功法。您把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呢，您把它学会了，那么在你的身上不光是现在您的这个胃肠功能它提升了，而且您会觉得方方面面，包括精气神儿啊，包括你的这个骨关节，包括你以后观察一下您的这个头发啊，头发会逐渐的变黑，而且呢在大补元阳之后，人的元阳之气足了，咱也不容易什么感冒啊、发热呀，得那些个小病大病的。您记着我这一点啊。 好，那我再次感谢徐大姐，让我今天让我一下半生啊也就这么混下去了，也就没有成就了，真是感谢徐大姐。 不用谢。 这俺家的媳妇再和你说两句，她要和你说两句。 哎，好。哎，你好，请说。哎 啊，我那什么，我也有点小毛病，俺家人买搁那喝了，我心脏都好了，梗嘴也好了。 啊、 哦，完事我呢还有点症状呢，我这个流鼻涕，完了还不是感冒，完事我这脑袋呀有里边有点疼、 哦。流鼻涕，但是呢，您、又不是感冒， 还不是感冒，鼻子里头流喘，完事就这点症状，我才忍着吧，我脚像呛的似的。 啊。 上完三点打了药，他都三点。 流鼻涕的问题啊，在中医上讲，脏腑合着是谁呢？是您的肺，肺脏的经脉不畅通了。所以呢，这两天我不是讲开三脉的？ 对呀、啊，我天天听啊。 对，那对于您来讲，开三脉的，我建议您呢、啊，把这个开血脉的，你重点的做一下啊。把这开三脉的都学了，然后你们自己做一做、 哎、 你的肺气提升了、啊、肺脉通了，那你这个鼻子它立马就好 啊。 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嗯， 这3-4年了，偶然之间就听到你这个电波了 啊， 真就治得好了， 真的好了，是不是 啊？真的好了。 哎，百年的老方啊。 哎呀，我太感谢你们了。 不用谢、啊、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好， 哎，好，再见，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能替换两个总当年，三阴四真无心断，六阴七经八纲变，为兵续弦罢。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一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在春天里等你，我在油菜。